谭志强文道开始啦。今日咧，我哋有位嘉宾咧，就系阿陈巧文同学。啊，佢先啦，顶得住冇呢、這个礼拜？ 顶得住啊，都 哇！听我好多人诽谤你、 啊， 又 系啊，系咁嘅。其实 有秘密艳照、啊，乜都嚟、啊，真系。 其实好无聊，即系我觉得，如果即系大家系咪应该唔好好似小学细路咁样？即系其实人哋私生活关即系国家大事有咩事啊？ 但系政治又好难咁讲，因为点解咧？就即系虽然你冇出嚟参加选举咧，但系任全世界吓、啊。所有嘅總統候選人又好，議員嘅候選人又好，最怕就俾人揭呢啲咁樣嘢出嚟 嘅。其實，但係真係嘅，你諗下林鄭萊溫斯基咁樣又話要彈劾佢又成，咁但係諗下布殊可以。 哇！呢份雜誌咁做，我一啲都唔出奇喎。因為程翔出事嗰陣時，佢話程翔有個大陸情婦喎。 但係其實 點解最後俾我哋插穿咗嘅一個公開道歉？ 係咁嘅，即係你譬如你可以侵略另外一個國家都係冇事噶嘛，但係你一有情婦咧，咁你係麻煩。 係啊，係啊。咁所以呢個就即係不公平嘅對待啦。不過 叫墨叫烏賊戰術， 係不過呢 啲墨俾你， 呢啲報道或者呢啲封面咧，其實我哋不屑去討論嘅，我哋討論啲更加有意義嘅嘢好過。 我以為啲網友最有興趣討論呢樣嘢添，大佬。 可能係，不過我哋冇 講西藏啊，不如 講西藏。好嗱，阿譚啊，不如咁樣啦，我哋講西藏之前咧，其實俾阿 Christina 復述下咧，即係呢嗰日佢哋五月二號嗰日，其實個對待係點樣？ 嗰日我聽講有位警司咧。就假談判為名嘅做一啲令你哋好不滿嘅事喎、 啊。其實咧嗰陣一路即係已經好多有越嚟越多五星旗嗰啲人咧，咁就揾旗揈我哋啊，撞我哋又成噶啦。咁就真係好多人係即係擁我哋咁樣嘅。咁但係一路其實都相安無事啦。點知個警司咧就臨喺個火炬嚟之前咧就話不如你跟我哋上車啦，我哋載你去第度。咁你呢度咧就咁多人咩都做唔到，即係好好心咁樣講啦。 扇你一鑊。 係啊，跟住之後佢我話咁你係咪會？ 都唔係警司，嗰日督察嚟㗎。 佢係即係談判嗰啲人嚟 嘅。谈判专家嚟，姓刘嘅，我已经起晒个底嘅， 系咪啊？ 做咗十五年嘅，系香港乜乜督察协会副主席嚟。 系咪？我哋听日投诉佢，咁你俾我 名。我有个名 嘅， 俾个名。 系咪啊？我哋听日就 抛低晒噶啦。 全名系咩啫？唔记得咗。 我要揾翻个袋。 好，唔紧要，揾翻个袋出嚟先。 咁但系跟住之后我话你哋系咪摆得我哋喺火炬即系附近咁样，即系火炬路线附近咁样啦？咁佢话可以做嘅，但系佢系要问佢上司先话翻俾我哋知。咁之后咧，佢就我哋唔知道送你去边啊，即系上咗车先啦，好危险咁样。咁我哋已经话我哋边度都唔会去噶啦。咁佢哋就拱咗我哋喺啲铁马外面。咁但系铁马外面系已经冇人噶啦嘛，咁亦净系得我哋同埋警察，咁系冇人伤害到我哋噶咯，除咗警察之外。咁佢哋都话放我哋 on safety 一定要上车，咁然后我哋梗系话唔上车啦，因为我哋 safety 都已经冇问题啦。咁但系我哋一举起支雪山狮子旗咧，佢哋即刻揿低支旗啦，然后揿埋我哋落地下。咁嗰个系男警司嚟嘅，佢就净系揾即系只脚跪住我个背脊，咁跟住其他人就揿住我个头。咁即系其实我哋系完全系好 peaceful 咁样去即系表达。 其实呢一个做法系违反咗我哋香港。保障咗呢個自由表達意見嘅權利嚟嘅，因為我唔係好熟啦啲人權法嗰啲，但係咧我記得李柱銘曾經幫我辯護嘅時候咧，係講過呢一點。佢就話咧，如果你要保障啲人嘅示威集會嘅自由，你唔可能俾到唔俾到啊！你示威嘅對象咧係睇到你示威嘅噃。如果唔係你事嚟做乜嘢？不如我翻屋企係咪先？即係燭光悼念晚會一樣啫嘛。我哋夠可以每人擔支蠟燭喺六四喺屋企咯。咁點解我哋要喺維園呢？就係、是、因為要俾全世界人睇到究竟你示啲乜嘢威嘛。 即係其實警察係有責任係即係令到你哋可以成功咁樣去即係點講啊？抗議又好，示威又好， 表達到你嘅意見咯。 係咯，其實即係譬如咁多人攞住五星旗，有啲人揾支旗揈我哋啊，或者撞我哋都唔定。咁點解警察又唔搶佢哋啲旗嘅，搶我哋？係 咯，點解唔拉佢哋咧？咁樣 即係如果佢話係我哋安全問題，咁其實如果有其他人影響到我哋安全，咁其實犯法嘅係佢哋啊嘛，並唔係我哋啊嘛。咁冇理由抬我哋上車，唔抬佢哋上車。 喂，差佬 冇外國咪有特權啊嘛？ 嗯，係，我唔記得你喺中國嘅一部分。其實有一個。 冇 stop 佢哋咩？ 其實咧，真係襲擊我哋嘅咧，即係想襲擊我哋就有一個人，咁佢突然衝埋嚟，咁警察就制服咗佢啦。咁但係警察之後話，即係本身話警車車我哋去火炬附近噶嘛，點知係兜咗我哋去油麻地，咁去到油麻地傾住火炬都過曬啦，係咪先？咁然後嗰個人就俾佢壓落車，但係咧點知我哋即係想俾口供嘅時候咧，警察就話其實我哋都唔留你噶啦，嗱我好 simple 咁同你講啦，你咧喺度就會即係俾我哋留好耐嘅，如果你落口供，咁其實你唔使嘥自己時間啦，不如你哋可以而家即刻。 走㗎啦。咁我哋話咁我哋一嚟到係咪應該落口供呀、啊、咁費事即係第日返嚟佢話其實你完全唔落口供都可以嘅。咁其實如果你落口供都唔代表呢個人犯咗刑事罪行㗎，咁其實你可以唔落囉咁樣。即係咁跟住之後即係佢不斷係咁樣 discourage 我哋去落口供，咁最尾就即係走咗囉。咁而家都冇聽到呢個人話俾人起訴或咩下落咁樣。 咁咪真係差佬真係都變咗公安㗎喇喎，而家同國內啲公安冇分別。 咁我都話啦，呢次個聖火照到好多嘢出嚟㗎嘛。 照妖鏡啊。 我冇講話妖係。 但係呢次聖火係照到好多嘢出嚟㗎喇。首先係照到呢我同我財爺都講。照到邊個國家同中國友好同邊個國家唔友好。 係。 又跟住照到我哋中國領土上面呢邊啲係。 真愛國。 是哪是真愛國哪是假愛國哪是暴民哪是粉晶。 我只是說一句照到小龍 DNA 出來就顯微鏡直看不到的火炬照。 不是我最大的深刻感受，5月2號我都有去，我就發覺呢奧運聖火呢就是希特拉講的說話。 什麼 最大的大話呢是越多人相信。 是啊 The bigger the lie, the more people will believe. 同埋我哋已經開始決定唔叫呢支火係聖火啦，因為又即係 叫咩火啊？你叫 火炬又好咩都好囉、 哦。英文有個㗎 ,Flame of Shame。 係啊係啊。 出嚟啊。 係啊。 我以為長哥你自己作嘅啲。 唔係啊，梗係唔係咁講啊，我唔係我抄。 收法。 其實我 唔收，我唔會收。我係引述其他人嘅講法。 我哋喺 Facebook 嗰個 event 幾好喎，話成話呢句你唔使收喎、 啊。我都話我冇收，我引述、 okay。 其實我哋初初即係喺 Facebook 搞個 event 啫，即係其實、我哋講嗰啲火炬都係話佢係 torch of shame 啊。咁真係諗下，即係譬如搞呢次奧運咁咁多人俾人逼遷啊，呢樣嗰樣咁，其實就係即係為咗即係好似喺外國睇得好威啊，定係點？咁但係人哋見到你咁樣對。即係咁樣威嚇自己人民，咪仲醜其實。 啊 ，Christina， 而家喺 Facebook 係咪應該有一個即係支持你嘅 support 嘅 group 喺度嘅？ 係啊係啊，其實我最尾我上咗去寫少少話，即係多謝大家支持。因為其實我而家好少時間上 Facebook， 因為即係好多 messages 啊成咁樣係咯。但係即係我都覺得好好好嘅，至少有啲人關心呢件事。 抄一句，你其實而家係咪考緊試啊？ 係啊，其實我有即係好多份 essay 要交，咁但係即係 寫西藏，寫西藏唔緊要嚇。用哲學角度去寫西藏啊！ 其實我哋有談論過呢個問題嘅，係 咯。嗱，你講到呢個咧，其實我就想問一問你，即係因為我諗，儘管你好多節目其他地方都有俾一個平台俾你去講西藏嘅問題咧、嗯，但係即係我哋希望我哋呢度就係俾你暢所欲言，你想講講你。即係你關於西藏咧，同埋你幾時開始形成對西藏呢個睇法？ 其實即係不嬲即係西藏點講咧？即係其實對，即係我哋對我自己啦，至少對西藏人有少少，即係我覺得我可以 identify 自己 with 佢哋多啲啦，即係有少少同情又好，點都好。咁始終其實，譬如我哋都係喺香港啦，都算係中國共產黨底下，咁即係一種即係特別嘅，即係特別嘅區域，即係佢哋唔係特別行政區，咁但係都係，咁但係其實即係譬如香港根本係 far from 民主啦，咁所以其實譬如西藏亦都係一個即係比較所謂係特別啊 ，supposedly 係自治，但係又即係當然唔係自治嘅地方啦。 民國時代西藏係個特別行政區嚟嘅喎。 係咯，咁所以 即係北洋政府時代呢個地區係。從1912年到1928年都是特區來的。 是咯，咁所以我哋。 即中國當時有幾個特區嘅，包括熱河察哈爾須縣，即係內蒙古地區係特區。仲有一個就川邊地區，即係後來叫西康省嘅地區係特區。不過而家拼緊入四川省啦。咁仲有寧夏同青海又係特區。 嗯。 外蒙古又係特區。另外所以你睇到其實西藏不嬲都係特區嚟嘅。只不過呢共產黨就猜叫做咩賴貓囉啫。 你講呢個啦。 佢51年入座嗰時候簽17條協議嚟。 係呀係呀係呀。 咁嗰陣時事實上17條協議雖無特區之名， 是 但就有特區之實。實際上一國兩制最早應該就喺中華人民共和國。 係啦 係 啦。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個有關特區嘅條款事實上就係遵藏17條嘅。 咁、 嗯、但係問題到59年就全部冇曬啦咁就。 即係但係其實你話即係嗰個17條，即係嗰陣簽嗰陣其實係有幾有合法性呢，即係。 有合法性㗎喎、哦。 但係其實 我。中間係經過一連串嘅程序㗎啦。我睇返當年啲檔案呢，其實17條就經過個相當長嘅討論程序。就首先是由他們的代表阿佩亞王俊美就同埋共產黨方面的代表就傾咗幾耐下嘅，傾完之後跟住就拎翻去俾大喇喇嘛批，但大喇喇嘛就唔敢批，咁於是就抌翻落去下面俾四國輪，即係四位大臣，再經過最後嘅民眾大會討論，即係後來係西藏嘅包括大喇喇嘛嘅閣下政府，再包括民眾大會。 全部討論之後先接納咗呢十。 但其實 supposedly 佢哋係簽即係佢哋簽咗之後，大拉咪先係知道。咁但係即係佢都之後係承認咗，即係十七點。 咁大拉咪都要 佢係接受嘅， 佢接受㗎。 係咯，但係即係其實譬如講 到而家大拉咪都接受，仲爭取緊㗎。 但係其實譬如講話大拉咪即係可能譬如話我哋都唔係爭取西藏獨立，因為大拉咪都係話即係希望係自治或者點樣係咯。咁但係其實我即係譬如講翻即係 大拉咪只能話追求高度自治。 但係我覺得譬如呢個人想要啲咩咧就。未必是重要，咁當然佢係西藏裏面其中一個人啦，仲係好有影響力嘅人。咁但我覺得， 咁名義上面仲有流亡政府領袖。 係啊，但其實即係 spiritually 就即係實際領袖咁滯啦。但我覺得，譬如即係西藏嘅前途係點樣，應該係即係全部西藏人決定嘅，都唔係一個人，譬如大喇嘛講或者點樣嘅。 點先算西藏人先？ 點先算西藏人？ 但你知道而家西藏嗰200多万嘅藏人裏面咧，溝咗好多。 係啊，係啊，係、啊。 所以你住民自決都係問題大 嘅。係啊，嗱， 都唔夠佢頭啊，大佬。 我先同你講，大喇嘛首先同埋即係北京當局有個分別喺度嘅，因為點解咧？從清朝到民國，民國到而家共產黨咧，西藏我叫大藏區咧，係包括幾個地方嘅，包括青海啦、新疆南部啦。雲南北部啦、四川西部同而家你嘅西藏自治區嘅，起碼包括五個部分嘅。咁但係喇嘛認為個藏區係呢個大藏區嘅。 大藏區。 咁但係中國政府呢，從清朝到民國到而家共產黨呢，都係最多只能夠承認小藏區。小藏區大概210万嘅藏人，如果加埋大藏區大概400多万嘅。咁嗱，咁呢個已經有範圍同人口已經出問題㗎啦。咁而家雙方喺呢邊拗唔掂，點解咧？因為而家嘅流亡政府本身係分三嚿人代表嘅，一嚿就係康區，即係以前叫西康省嗰叫康巴；另一部分屬於安多，即係青海到甘肅南部嘅，咁又佔三分一；而西藏自治區嗰部分咧又佔三分一。咁你邊個大喇嘛或者大喇嘛而家流亡政府？你出來一傾的立場一定要代表三批藏人的嘛，咁但係呢三批藏民咧，基於歷史嘅原因咧，好多地方已經早就變咗漢人或者滿洲人所統治一個省或者幾個省，嗱死啦，就大家就呢度一開波已經拗傾唔掂數啦。所以呢個大問題嚟㗎。 其實我覺得即係譬如一個政府點樣係一個合法嘅政府，就係有即係佢真係管治嘅人民係 recognize 佢嘅管治嘛。咁即係其實如果呢啲人係唔即係譬如我哋即係政府係即係 唔係喎？你諗法係另外一件事喎。根據現行國際冇呢回事㗎喎。但係如果依個係你個邏輯嘅話，而家應該就所有美國啊嗰啲白人中東，特別西班牙人後裔添，全部搬翻歐洲，然後將美洲讓翻出嚟俾印第安人住。因為當年西班牙人係用軍隊打沉咗亞斯 特，唔係我意思係現時嘅時候，即係即係譬如好似話以前係啦 ，this moment， 即係譬如可能就算以前歷史上面呢度係割咗俾邊個國家，或者嗰度係割咗俾邊個國家，咁其實已經唔重要。好似譬如喺加拿大 Quebec 咁樣嗰陣，佢哋話公投啊獨唔獨立，咁其實即係以前歷史啊，究竟佢係咪真係加拿大嘅一部分啊？由久以嚟其實已經唔重要咯。即係我覺得喺呢一刻，如果人民係唔想要某一個政府嘅， 這個我同意啊 ，Christina， 即係以前個歷史咧係另外一筆嚟。At this moment 呢、這個，譬如我對呢個有冇認同？你 at least 有俾我一個反對嘅理由。 所以而家西藏問題嘅大關鍵喺邊度咧？個領土咧就從清朝1751年咧頒布六部自藏公章程咧，個領土咧就從邊個國際法角度咧？中國領土，但上面住啲人，甚至包括漢人在內， 係 佢認唔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咧？我而家好懷疑，出問題出喺呢度。 唔係呢個亦都係從來中國政治一個問題 咯。係啊。 是吧，你成日都噏領土完整冇意義嘅，啲人確唔確認你呢個政權真係關鍵啊嘛，因為你冇一個 因為現代 個 主權 制度， 因為現代個主權觀念係主權在民啊嘛，即係一主權係全體人民， 亦都係公認嘅普世價值啦，呢、這個係 嗱古代就主權在神啊，後來主權在君啦、啊，咁而家主權在民啊嘛。 其實即最簡單，政府係要即收税，咁佢先有錢 run 噶嘛。如果冇税，咁其實即政府係運作唔到啊。咁但係其實啲税係邊度嚟？就係、是、人民嗰度嚟啊嘛。 西藏比較特殊、啊，西藏有啲税唔夠嘅、 啊。係啊係啊， 係由中央政府同埋 補貼啊， 近省份補貼、啊。好似佢哋有個阿里有個唔知咩縣咧，就由我哋廣東省一個縣同佢掛鈎，然後由我哋個南海定番禺咧就貼錢嗰個縣嘅、哦。西藏有以前係67、3個宗，一個宗即等於而家一個縣啦。後來合併之後，而家大概有 五啊几个县嘅，咁每个县都同我哋沿海地方一个副个县挂钩，而挂钩即系由呢我哋挂钩个县贴钱入去嘅。 其实即系譬如第一啦，譬如如果我俾钱你，你系唔系即系我系你系唔系为我做嘢，咁我第一点解要俾钱你？咁第二，譬如你话即系啲税唔系即系要补贴或者点样？咁譬如如果美军突然间入嚟香港话不如我而家帮你搞好经济佢啦，咁样唔使你俾好多税啦。 而家我美军嚟我即刻入籍噶啦，我入籍。 系咪啊？你会啊？ 借呢个机会入。 哇！而家我入美籍，又要抽签，又要申请，仲等七年咁鬼烦。 唔系坦 啊，菲律宾而家有个政党系咁噶。 阿坦啊，你如果系咁嘅思维咧，嗰阵时好似美军咁入呢家一刻咧，咪即系你系推倒投错嗰个肖像其中一个人咧，会系。 应该都系。 我 下 边 拉咗头盔，像我哋下边一堆嘅伊拉克人嚟噶。 系嘛？嗰阵时候你赶唔切跑埋去，你正正机会拉拉咁。 系坦好嘢。嗱，不如问下 Christina 啦。其实你喺理想之中咧，你对而家西藏呢个问题嘅处理方法，你觉得你？最理想是怎樣？ 即是你說中國政府處理還是怎樣？即其實第一我覺得即西藏人應該有權決定即西藏應該怎樣。第二我覺得就算譬如當大部分人即大部分人在西藏都覺得其實我們應該是中國一部分或者怎樣都好，甚至即覺得應該是共產黨管治都好。但其實就算有少數人覺得這樣是不得的，那我覺得他們至少應該有他們 表 達意見的自由。 有 表達意見。即沒理由你一舉任何一支旗那你就會被人拉。 但你講一樣東西呢，現在差不多連香港都未做到喎。 係啊，其實即係我本身就以為香 港做得到， 係我係 做得到，因為冇共產黨喺度嘛。 係啊， 特別冇共產黨軍隊度夾冇啊嘛。 即係其實我 你算好啦，同你講，我而家有個案例仲咁搞笑嘅，就嗰個禮拜日咧，有位喺澳門組織示威遊行嘅叫吳成芳女士，佢由於各種原因咧，佢已經遷居喺珠海㗎啦。咁結果咧，佢已經攞到澳門特區政府批准嘅遊行示威嘅政府文件。咁結果個當日呢中午喺珠海過關返澳門嘅時候，咁珠海個海關官員話個背包裏面有食記者會嘅吊片同埋一啲澳門特區政府嘅有關文件，於是要查清楚啲，於是海關就扣咗個八個鐘頭。 即係唔使抗議啦。 包括喺扣押過程之中扣埋個手提電話，唔准佢打電話俾律師，搞到我哋記者嗰日揾咗幾個鐘頭。咁最後呢都好運，佢最後晏晝唔知四點幾五點鐘放，於是飛的士呢最後都去到特首辦呢遞到信。不過嗰陣時已經天黑曬啦，嗰陣時已經夜晚六點啦。 記者知唔知呢？ 記者知道。 哦，好彩。 最後先知道。 哦，即係都執執返幾張相可以。 係啦，冇錯啦。咁你話即係香港衰還衰都好似好過澳門係 咪？所以我不斷喺度重複緊一個觀點，就話呢其實中央政府都係要諗一個問題，即係其實我都好善意。當日911嘅事件嘅時候，我記得文匯報嘅社論呢我就最有 appreciate， 佢就話美國佬你唔好問人哋點樣炸你嗰個大廈先得㗎，你要問下人哋點解要炸你嗰個大廈。同樣道理，你唔好問人哋點樣搶你個火炬，你問點解人哋要搶你個火炬。呢、這個就係我哋中國人呢，如果你真係愛國嘅話呢，你苦心自問下呢樣嘢。但我都覺得佢好慘㗎，我記得我坦同你講過啦，喺法國巴黎喺倫敦 喺名落裏面 㗎，你都知道我都係反反地共，唉，我都覺得咁樣搶法都係於心不忍。 我先講明我唔反共喎， 唔緊要啦，啲人屈我當我反共嘛，當我係啦。喂大佬，我見到佢咁俾人搶，我都真係覺得好可憐喎，見到佢真係大佬。咁但係個問題就係點解啲人會咁樣搶你先得㗎？你做啲咩衰嘢先過去嘅日子裏面，你唔諗呢個問題啲粉青係咪？ 唔係喎，粉青事實上知好多都 係咩？ 佢就借藉口出嚟反共產黨。 哦，係喎，根據阿 泰勒嘅因為外國反外國或者反日本咧，喺大陸先合法噶嘛，而且咧合法仲要睇情唔同程度咧，有唔同嘅寬緊處理嘅。 哦， 好似而家你反家樂福反咗幾日啦，跟住咧落柯打話夠皮啦咁啊， 即係俾佢發泄下。 是啊，連反 冇得發泄， 係啦，所以連家樂福而家都唔准反㗎啦。甚至我鳳凰上面個 blog 呢叫大家反家樂福唔啱會造成中國大量工人失業嘅。如果真係反呢，歡迎大家嚟香港旅遊嘅時候呢就去中環去反對大家買 LV， 結果登咗兩日俾人 cut 咗啦。 哦，你都受到新聞審查。 冇錯，而我 blog 俾人掃走，我成段留言。 阿Christina，其實你對西藏呢個問題呢，你或者研究咗或者係開始思考呢係幾耐時間？ 其實一路即係譬如久唔久，因為我哋有時譬如注意外國新聞，你知外國譬如好多明星都講西藏，其實呢樣嘢一路都係 pop up 住嘅。係啊，咁但係即係如果真係譬如我哋真係貼 poster 係即係喺學校嗰度貼話位點樣，即係令人關注呢件事，都係其實三月嗰陣就開始咯。咁但係呢 poster 咧一貼咧，咁第二日就撕走曬咁啊，成個校園。係咯，其實 廣大唔係話個 報文嚟嘅根本，廣大合法佢 貼 啲嘢。 係啊，即係咁廣大。 廣大講師喎。 廣大打嚟就話我淨係想 reassure 你咧，就唔係我哋搣嘅，咁但係廣大呢地方有啲咩人搣咧，我哋就唔知道啦。 可能學生會定係廣大校？ 我懷疑係廣大都交換生，因為你呢輪收好多啲大陸學生。 係啊，其實即係 我班裏邊都有幾個。 我哋喺個黃熙敬平台咧，即係國商司處嗰度咧，即係自己喺度整啲 poster 咧，佢哋就攞住啲中國旗過嚟喺度唱國歌啊，跟住 應該香港人冇望居，我覺得 唔會，即係其實香港人係 應該交換生， 佢唔會幫你，但佢都唔會得閒同你養即係五星旗咁樣咯，根本就 話如果台灣就死呢班咁樣做法。 嗱，我估計佢哋點解唔會咁樣做咧？香港仔就係、是。都其實幾醜啊！你養五星旗喺呢個時候，係 啊，冇錯啊，係啊！而家香港本地生，我諗應該唔敢。不過仲有另一 種，十年我唔敢同你咁拗，但係起碼今日咧都依然嘅。 一係第二種可能性，除咗大陸都交換生之外，仲有咩咧？就係嗰啲咩咩咩咩培橋啊、香島啊 嗰啲咯， 福建啊嗰啲外國畢業嗰 嗱 考嚟廣大。 我攞個例子俾大家參考下，例如我嗰陣時候喺彩雲村，即係彩虹村地鐵站出口嗰度咧，即係去科大嗰度。咁你做六四嗰啲即係簽名嗰啲，佢爭啲想吐口水咁滯嘅啲交換生。 系啊， 唔知无厘头嘅嗰啲友，但系见到你，你已经想揼你一餐懵嗰啲人嚟。 结果呢班交换生咪俾我洗晒脑咯，后来 系咩？阿谭你要教多少少咁。 系咯，唔系我觉得通常嚟讲，佢哋唔知道一个文明嘅一个民主嘅自由嘅社会咧，系特别要容忍同你嘅意见啱啱相反嘅。 系啊，系啊，系。 佢哋系唔明嘅大陆，大陆通常连理由都唔听。用暴力鎮壓咗算數， 慣咗。 但係其實佢係唔會同你傾噶嘛，即係如果你 佢唔會同你溝通㗎，佢唔會聽你嘅理據㗎。 佢只係會。 好似我曾經同佢講，西藏不嬲都高度自治㗎喎，雪山獅子旗咧有一輪合法㗎喎，因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嘅自藏歷史咧，喺1949年10月1號成立到1959年3月10號之間咧，雪山獅子旗係作為西藏地方政府嘅合法旗幟，喺布達拉宮及西拉及全個西藏地區咧係合法地飄揚咗十年喎。 區旗嚟嘅，基本上係 區旗嚟嘅，所以嗰陣時啊，西藏地位有少少似而家香港特區政府嘅，你知唔知啊？嗰支旗嗰陣合法嘅，有十年合法嘅。我冇呃你噶，我有咁多照片添，我仲 我哋紫旗有五粒星，應該唔會底線唔俾佢啦，係咪？ 應該現行嚟講咧就咁而家香港咧，如果以法律嚟講咧，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31条嘅香港基本法咧，你舉乜旗都冇事嘅理論上， 係啊， 你舉雪山獅子旗應該都係冇事。 佢冇法例差除㗎嘛， 冇法例差除嘅，因為香港現行你要差除你咧，要喺個 by law 裏邊或者喺國旗法適用於香港嗰度咧，要本地立法。咁但係問題香港冇本地立法。 但係其實佢唔使佢一句話，我驚你人身安全，即係佢話佢警察同我哋講話，警察係有權保護你。我你唔係有權保護我， 你應該鎮壓嗰啲， 你係 侵襲你嗰啲部 門。佢係有責任保護你嘛，佢唔係有權喎。 應該佢有責任保護你。 係啊，佢有責任，佢咪有權。 而保護嘅方式應該係邊啲部門衝埋嚟打你哋嘅時候，你應該掃走佢，拉佢上豬籃。 而唔係應該稱到你手。都系淤晒又剩噶嘛？ 如果有坦克车，系咪应该出埋坦克车？ 应该唔系 水炮先啦，起码都。 根据现行最近嘅政策咧，温总你讲好清楚，最多都系出到武警同装甲车啫，就冇出过坦克嘅。即系根据最近嘅西藏事件，温总理一记者 官方解释， 即系最近嘅政策系绝对冇解放。 佢问你香港啊， 我唔系讲话西藏出咗解坦克车先，我个疑问就系话，系咪应该用类似镇压六四嘅方法去镇压呢班暴民？ 又唔使，香港唔使咁嚴重。香港事實上，你如果警察能夠即係搞條人鏈出嚟，或者用其他方式話，邊個出嚟亂咁就得拉。我諗以香港人咁醒目嘅，要扮愛國都唔使扮到咁。 但 係 嗰啲唔係香港人嚟嘅，你要記住，即係大部分人都係講普通話嘅。 講普通話， 我講普通話咧更加要拉添。佢哋點解？ 繼續。 因為佢哋喺香港進行與簽證目的不符嘅活動。 喂，有派我打。 因為你係嚟香港旅遊㗎嘛。 冇人逼你示威 㗎。你哋唔係嚟示威㗎嘛，你唔係嚟阻礙香港本地嘅永久居民發去行使新聞自由或者言論自由嘅權利㗎嘛。 嗱，我嗰日成日同阿長毛，因為資源會多。 因為你嗰班講普通話嘅遊客嚟到香港就旅遊。 啊、 你進行緊與你嘅簽證目的不符活動、哦，根據現行香港入境條例可以即時驅逐出境嘅、哦，唔單止話唔拉、哦，直情要豬籠車運佢邊界，掟佢翻去。 佢都係觀光啫，諗下喺大陸其實係唔可以有人示威嘅嘛，咪係咯。 嗱，但係你觀光冇問題，但你冇能力。你冇嚟侵犯到我哋香港本地居民行使嘅合法權利㗎嘛？ 行使緊我哋公民權利。嗰日我嗰日咁嘅醒啦，嗰、那個咁嘅普通話人，僆仔嚟嘅啫，就同我講英文，咁啊喺度阻住我哋行。我話 This is not your place， 跟住佢即刻縮開。喂，大佬，呢度係香港嚟嘅，大佬，而家我香港都俾你侵佔埋，大佬。我大陸冇得翻啫，大陸冇得示威啫，大佬我香港都冇。 係啊，而家你 幾大鑊啊？而家 香港警方縱容大陸嘅遊客嚟妨礙我哋香港本地永久居民嘅基本權利㗎。 你知 我呢嘢成為習慣，香港人以後行出街有事啊？點解咧？個個話遊客身份嚟到，我哋做緊乜嘢嚟恐嚇我哋，推恐我哋，推我哋喂？咁一個兩隻咪玩完？ 好快㗎喇。 喂，你仲侮辱緊鄧小平喎、 啊。侮辱緊㗎喇。 你知唔知喂，鄧小平講到咪話一國兩制香港噏不得，三民主義可以講喎、啊、國民黨可以存在喎、啊。每年年仲慶祝雙十節喎、啊、喂。即係香港人嘅待遇仲衰過啲親台人士。 咁係越嚟越差㗎喇。 不如講下 Christine Alford 先啦。而家咪立法會要跟進你嗰日受到嗰個對待 嘅、其實我聽立法會會跟進啦，但係佢哋今日傾到好似就係、是、今日傾嘅就係淨係話入境即係啲人未 去跟進啦、啊。我有好懷疑啦。 嗰啲影啲錄影帶， 其實即係 CNN 啊、Guardian 啊、BBC 播曬， 提供啲照片同埋錄影嘅資料，就將裏面圈一啲貌似內地遊客嘅人。就呢人呢應該要求將呢人列入黑名單，以後就唔准嚟香港，就好似澳門政府唔俾唔俾呢個 陶君行， 唔俾陶君行 同各方 之類， 仲有 梁國雄、 陳卓，仲有啲數 準佢哋澳門一樣， 其他好多未知名嘅人士，因為佢哋未去啊， 仲有啲我哋，仲有啲我哋唔方便講出嚟， 因為好明顯就有不良記錄啊嘛，根據香港入境條例又可以以呢啲人咧有不良記錄嘅原因，你又唔俾入境 你講到真係我哋好大咁喎、 啊。咁佢係不良記錄嘛，叫你嚟香港迎接聖火開心冇你唔係叫嚟妨礙香港嘅。 咁佢可以話 唔係妨礙香港居民行使佢嘅合法權利嘛。 佢可以話呢個都係迎接聖火一種形式係嘛。 啊係啊，用暴力迎接聖火係嘛。 冇錯。 用暴力打擊 香港市民。我哋阻止反對分裂祖國嘅人咁樣得唔得 都得 哦，咁我哋都唔係話分裂祖國嘅， 我咪屈啊嘛，大佬。 但其實係嘅，即係其實係唔會人同你傾噶嘛。佢一過嚟就西搶中國部分。 其實現行我同你講，香港嘅條例根本就唔應該俾呢啲人嚟參加乜乜乜乜。 你 點都得事啫。 嗰日質問啊，17萬啊，自由行啊， 冇錯咯。 即係佢唔信你香港人。 最後有20萬人出嚟上街。 唔信你民建聯。 你睇到好清楚，有20萬人喺街嘅，嗰日20幾萬嘅， 我當 即係起碼有一半以上係大陸遊客嚟嘅。 我當你 嗱呢樣嘢，我覺得呢樣我就睇唔起香港人啦。澳門人喺呢方面冇咁嘅事嘅，澳門即係全民上街， 全民愛國， 係啦， 真心真意， 真心真意嘅。仲試過佢有一段路咧，就由於咩咧？喺大三巴落嚟嗰陣時啊，就由於咩交通出咗咩問題，就聖火突然之間就脱離路線，就上架車。結果好多人停喺裏面睇唔到聖火，嘩到而家呢日啦，澳門個電台電視都收電話嘈到失魂，話警話咩嗰日等咗成日都見唔到聖火經過，你哋冇理由到澳門等聖火， 補翻數 放我飛機， 補翻數要， 而家澳門熱心到咁嘅， 我哋都要補翻數，其實我哋都好熱心等，我哋六點半就去到，點知咧臨十分鐘即係聖火十分鐘嚟之前咧，咁就俾人滴走咗啦。 你哋唔醒目啫，你應該學下澳門嗰班咩民主派，化整為零，化零為整，一下散一下入，咁啲人咪，而且即係啲大隻嗰啲。即係好似長毛你個明顯目標嗰啲咧， 長毛幾好大佬， 即係咩大件呢個目標咧、哦，就出嚟引開曬你， 係聲東擊 起，引開曬嗰啲警察咁先得噶嘛，你太正氣，我覺得你真係都唔識玩咁嘅嘢嘅， 年紀仲少。 以前我台灣最中意玩呢啲嘅，似只羅文嘉、馬永成嗰啲咧，就喺前面遊走就吸引曬啲記者特務，跟住我咧後邊咁飛咗嚟咁 跟住後邊嗰班先係堅搶勝 貨，冇錯啦， 真係。 冇人，我哋冇人叫搶聖 火，我哋冇搶聖火，我哋迎接聖火啫，我哋只不過直聖火嚟咧，就抽少少水，就俾全世界嘅傳媒見下。我哋有啲唔係幾同，唔係唔一樣嘅意見。 你政治唔正確，我哋為咗突顯香港係一國兩制， 應該 香港係有少少唔同噶嘛，大佬，你同海南島嗰啲平安無事，好似澳門咁，邊好睇嘅啫。 是啊，澳門都全民一致啊，冇啱。 我哋為咗要突顯鄧小 平，澳門嘅兩個民主派議員都唔敢上街。 唔係，其實我覺得點樣好啦，即係總之呢次咧聖火喺香港即係傳遞咧，有咗阿 Christina 喺度咧，其實係我哋嘅光榮 啊。係啊。 但其實第一次聖火經過，我哋係完全見唔到，我哋係坐喺警車上面噶。 Anyway 都係啦。咁呢一節咧，我哋休息一陣，陣間再翻嚟啊。 好。